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又嚟到星期一晚一剧之本啊！今日咧继续有冯杰啦、黄晓初啦，同埋何敏文咧喺直播室同大家介绍剧本嘅。今日咧我哋拣咗一套好出名嘅电影，近期咧真系好多人都会有去睇噶啦，听讲仲破晒纪录票房纪录吓嘅电影啊！咁就系周星驰星爷嘅作品《美人鱼》啊！呢、這个犀利啊！呢、这个资料显示啊，喺上映咗12日啊，已经喺中国大陆嘅票房超过咗 24.7 亿人民币、嗯、成为咗中国大陆有史以来票房最高嘅电影、嗯、哇，真係大家都不得不拜服星爷嘅魅力啊。咁、嗯、而究竟呢个戏喺剧本上面又我哋可以点样去分析啊，可以见到啲乜嘢呢？咁我哋呢一个钟头呢就会同大家讲下啦。咁、嗯、首先呢都係要讲下睇呢个戏嘅时候有大家的感受的。咁我讲先啦，其实我觉得是当然啦，冇咗以前周星驰做演员的时候嗰种嘅好笑的地方，但是都比起近几次咧周星驰的电影，譬如是功夫啊，或者是长江七号啊，我觉得在笑嗰个成分咧系好笑咗嘅。咁而唔知道大家觉得点样啦？我最主要咧睇周星驰都系为咗好笑嘅啫，咁我觉得今次都几好笑嘅。 我都觉得 OK， 我都觉得我特别中意佢。我觉得喺即系我觉得周星驰都系又系好叻嘅，即系大家都知啦，即系你喺中国而家拍戏个审查制度其实都几严密嘅。咁但系佢咧，我觉得我欣赏佢系佢愿意喺呢个咁嘅环境之下咧，佢尝试都去讲一啲环保嘅议题啊。咁、嗯、其实如果你之前咧，知道啦，即係如果你好認真咁去講呢啲議題咧，咁之前有個前央視主播啦，柴靜啦，曾經係拍過一個短片，係即係講呢個話題，霧霾係啦，咁啊即係好難睇，但係上咗兩日咧，已經俾人即係已經俾人落架，即係已經冇得睇啦，禁咗啦咁。咁我覺得如果你係純粹拍一個喜劇商業片，你絕對可以避開呢啲嘢嘅，自己即係完全係避開曬。咁我覺得，但係周星馳佢願意咧，仍然喺呢個咁樣嘅環境之下，佢願意嘗試啊，即係去講環保，而且佢可以揾到一個方式係可以係通過到喎。咁佢其中一句即係重複咗幾次嘅對白啦，就係話即係如果你冇一個一啖乾淨空氣，冇乾淨嘅水，其實你再有錢都冇用。其實呢句亦都係正正就係而家中國好多人都面對緊嘅呢一個問題嘅核心嚟啦，可能係。咁呢一樣嘢我幾欣賞佢噶。 冇錯咧， 我自己睇個戲咧，如果你話係睇即係星爺式嘅笑位咧，咁係有嘅，即係我相信大家都唔會失望嘅。但係我自己如果係論個劇本咧，其實老實講，我係真係失望嘅。我睇完咁點解會失望咧？第一樣嘢就係、是、等陣我哋要講故仔，我諗講完故仔，大家就會好明白噶啦。因為其實個故事線本身係幾薄弱噶，亦都係我見到有幾個位咧，好似係編劇想留伏筆想做嘢，但係到最後嗰幾個所謂嘅伏筆位咧，都係消失咗噶，有出現咗啲咁樣嘅狀況。咁我自己到最後我個結論咧，我認為編劇咧唔知係到最後個戲 cut 咗好多嘢啊，因為我話見到有伏筆但係冇埋尾啊嘛。咁、嗯、既然有伏筆冇埋尾，好有可能係嗰啲嘢係 cut 咗啦，有機會係啦。如果佢係 cut 咗啊，咁我唔知係咩原因啦。咁如果唔係 cut 咗嘅話，咁點解會冇埋到尾咧？咁嗰啲就成為咗我認為係睇個戲嘅時候有一啲。我夠膽話係敗筆啊！再加埋本身個戲本身係咁薄弱嘅時候，嗰啲嘢冇埋到尾咧，就好似令到嗰啲嘢係 原本應該是會支撐得穩健啲嘅，但係而家冇咗嗰啲支撐，變咗得翻中間一條主軸咧。嗱，我大家聽我哋嘅節目都知道，我永遠都係講一個故仔嘅啫，一條線嘅啫。咁但係其他嘢支唔支撐到咧？第一係會幫到嗰條中間嗰條主軸噶嘛。第二就係而家我另外一個問題，我自己覺得話，除咗我頭先講話依個啲咁嘅伏筆咧，就係佢中間嗰條主軸咧，都其實好唔穩陣嘅。佢中間嗰條主軸咧有幾個位，等陣我哋都會提到嘅，就係、是、咧突然之間咧有少少Douglas Machina 嘅，就係、是、我哋講嗰個 God from the Machine， 突然間你可以話佢大巧合啦，或者係可以話佢咧，哇咁你點講得㗎啦？如果係咁嘅話，有少少咁嘅狀況啊。嗱，我完全唔反對個劇本寫美人魚，即係我唔係講緊話嗰樣嘢有冇真實感啊，有冇真實性啊，嗰啲完全你大家都知道，我唔會講啲咁嘅嘢嘅，即係你天馬行空點寫都得嘅。但係入邊有一啲基本嘅可以話係合理性咧，我係有質疑嘅。而呢幾樣嘢加埋之後咧，我睇完個戲咧，我係有啲唔滿足嘅。我當然我同意啦，就係即係要喺現今嘅內地市場要寫一個咁樣嘅戲，要係個主題係同環保有關嘅，絕對係難嘅。呢樣嘢我亦都欣賞嘅。但係以作為一個如果你係想講環保嘅戲嘅話，我就覺得係唔夠力嘅。即係究竟而家背後，如果我哋真係攞翻個戲出嚟分析嘅時候，究竟藝術創作人喺背後佢諗住嘅係乜嘢咧？咁呢樣嘢如果唔夠力嘅時候話咧，成個戲我就覺得出嚟唔夠力。而呢個就係我而家個最大嘅睇法。 一劇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美人魚2016年嘅大年初一上映嘅電影，周星馳係總製片、監製、編劇、導演嚟嘅， 基本上係靈魂嚟㗎啦，係 一腳踢㗎啦。好啦，咁我諗亦都因為係周星馳咧，大家先至會咁去捧場嘅。呢、這個名堂亦都係響當當喺全國，甚至係衝出咗中國㗎啦。咁啊，究竟今次呢個戲係講咩嘅咧？嗱，編劇咧，除咗周星馳咧，仲有李思珍一齊同佢一齊編嘅。咁、我哋依家即刻講下個電影嘅內容啦。 那個電影一開始咧，就係講有一個即係深海嘅動物嘅博物館咁樣嘅，咁啊阿館長喺度介紹緊啦，咁但係佢一路介紹緊嘅時候，其實就喺度打緊麻雀嘅，咁但係咧呢一、這個咁樣嘅博物館入面嗰啲咁樣嘅所謂嘅展品咧，全部都係假嘢嚟嘅，即係我哋一睇就知啦，但係佢就猛咁喺度同人哋講係真㗎，咁啊唔通我真係擺條暴龍喺度俾你睇咯，冇理由㗎嘛咁大條，咁而家咪用高科技縮細嘅俾你睇啦。咁 就係、是、驗寫嚟嘅，係 啦。然之後又話有美人魚啊，嗰啲美人魚啊，唔知攞條鹹魚整個芭比公仔個頭落去咁樣啊。然之後到最後就話冇辦法啦，就攞佢啲真嘢出嚟，就係、是、佢自己走去個浴缸嗰度扮美人魚咁樣。即係已經係真係 set up 咗成個戲作為一個喜劇嘅一個咁樣嘅背景啦。咁那一邊商咧就講到咧，即係有啲投地嘅項目啊，就係政府咧就攞咗一幅地出嚟投嘅，就係呢一個青羅灣嘅一幅地。咁就有啲唔同嘅富商喺度爭相喺度舉牌投地啦。到最後咧就係有一個富商就劉軒就用200亿咧就投咗呢幅地。咁其他全部個富商都真係不明所以咧，就係、是、喂嗰度嗰幅地，其實到最後你如果去到200亿嘅話，你冇可能賺得翻嘅、哦。咁啊喺呢一個咁嘅足節會啦，呢、這個阿、劉軒咧就請曬呢咁嘅富商嚟。第一就係唔知道想潤佢哋定係點啦，個個嚟到亦都係真係好好 friend 咁樣啦。然之後就喂真係恭喜你啊，投到幅咁嘅地。點知就開始潤佢啦，就係、是、有人就係話啊，我真係唔明你啊，你咁樣用200億投幅地，其實咧你真係咧賺唔翻嘅。而家最慘係咩啊？最慘係你用200亿投咗呢幅地，你蚀咗200亿之后，就令到附近嗰啲地咧就贵咗，我哋咧就赚300亿。你真系大仁大义啊！你自己蚀200亿，等我哋可以赚300亿，你真系一个伟人啊！然之后就喺咁度赞佢啦，啲人就争相喺度笑佢啦，同埋咁啊。但系咧就系其中一个富商就系话：你咁样做啊，年年都系傻仔嘅啫，系咪？除非你嗰度可以填海啊！如果你填到海，你要嚟做咩啫？跟住呢个刘谦就话：系啊。 我就係有填海批文， 已經攞咗批文， 已經攞咗批文，跟住全部嗰啲富商就即刻嚇，唔係啊嘛，咁嗰度而家點止200亿啊咁樣？ 因為嗰度本身係話係環保保育嘅地方嚟， 咁但係佢點樣可以令到嗰度可以攞到批文去填海咧？咁啊，我哋就唔知佢用咗咩方法啦。咁而嗰啲富商爭相亦都有啲咧就好嬲啦，唯一係得阿四爺。阿四爷咧就系话，唉，因为佢头先就系赞佢，你系一个伟人嚟嘅咁样。然之后听到佢原来咧系有一个咁样嘅方案之后就，就喂，我哋即刻就应该倾下合作啦。咁但系我老啦，我唔倾啦，我就俾我呢个细侄女阿若兰就同你倾啦，系咪啊？咁样，咁以后你有咩同佢倾就得噶啦。咁啊之后就交咗俾阿若兰啦。咁佢哋两个咧就开始就要倾呢坛嘢啦。但系其实咧呢、這个刘谦啊根本就唔想同你倾。因为就喂佢已经諗掂晒啦，佢所有嘢都已经搞掂晒啦，我做咩要同你倾啫？但呢个若兰就无所不用其极啦，第一就係、识有佢啦，第二就係、利有佢啦，即係然之后到最后佢哋就应该係倾到一个刘谦就係 55%， 而呢个若兰呢就係 45%， 以一个咁样嘅合作模式，因为呢若兰嗰边呢就係好出名就係、搞地产项目㗎嘛，咁然之后佢哋就合作，咁就一齐去搞啦。點知呢佢哋為咗令到可以攞到個填海批文呢，第一樣嘢佢哋做咗就係咩呢，就係、將附近嘅海豚全部趕走。咁點樣趕走呢，就係、擺咗呢啲聲納嘅儀器落去去海底，然之後就將嗰啲海豚呢同埋其他任何嘅海洋生物呢基本上都係趕走晒㗎。咁但係喺佢哋探測嘅過程入面呢，就除咗係即係佢哋用佢哋嘅聲納探測知道啲海豚走咗之外呢，就係佢哋探測到啲其他嘅聲音佢哋唔知係咩嚟㗎。而我哋呢作為普通觀眾聽到嗰啲聲呢，就即刻就聯想到就係美人魚啦，因為個戲一開始就已經咁樣 set up 啦。咁如是者呢就喺一個晚會度啊，原本就係呢個若蘭去諗住同佢傾呢一個單咁樣嘅生意，到最後亦都深刻係傾到啦嘅時候呢，同時就有一個女仔出現㗎。呢個女仔呢就好奇怪嘅化妝啦，行為舉止亦都係相當奇怪。 嗰晚係嗰啲即係美人魚嘅，即係嗰啲主題咁樣嚟嘅嗰個 part。 咁佢亦都扮成一個美人魚咁樣走到嚟呢度啦，著對好奇怪嘅鞋啦。點知呢佢嚟到呢就淨係呢就係俾咗個電話佢，你記得打電話俾我喎。然之後就俾咗個電話佢，然之後就已經俾 secure 拉咗出嚟㗎啦嘛。咁就趕咗佢走啦。點知呢呢、這個女仔呢返咗去之後，除咗佢好鍾意食燒雞啦，就咗去食燒雞之外呢，跟住佢返到去佢自己嘅屋企嗰度呢，原來佢就係住喺青羅灣嘅，就攞住啲買咗個燒雞就返去俾佢啲朋友仔啦。但係佢啲朋友仔呢就全部都係半人半魚嘅生物嚟嘅，有啲係美人魚啦，有啲係唔知咩八爪嘅奇怪嘢啦。咁啊，咁佢翻到去咧，第一就係佢嗰啲朋友仔咧就話俾佢聽，其實得你一個人中意食燒雞嘅啫，我哋冇人中意食燒雞嘅，你做乜鬼啫，係嘛？第二就係我哋用你使出嗰條雞啊，美人雞，究竟係執行成點啊？咁啊，佢嗰個美人雞就係話最緊要有咩啊？有美人啦，咁佢就係美人啊嘛。咁去到就俾低咗個電話，所以咧就成功咗啦。佢俾低咗个电话，人哋就话成功咗。咁下一步我哋做咩啊？等电话，即系全部喺度等电话。咁一齐咧等电话就唔知佢几时会电话响噶嘛，系咪？咁其实就好被动啊。但系那边厢咧，由于呢个刘谦同埋若兰咧喺生意上一路都开始有啲摩擦啦，大家嘅睇法有啲唔同啦。咁再加埋呢若蘭呢就猛咁話，喂你身邊嗰啲女人做咩，佢哋全部都係睇錢嘅嘛，冇人係真係鍾意你㗎嘛。而呢一個劉軒呢為咗激呢個若蘭，所以呢佢就話咩唔係呀。跟住佢就遇到一個呢、這個咁嘅女仔留咗電話，即刻就打電話俾佢，嗱我而家就去搵個女仔啦，吹啤咁樣。就為咗要激呢個若蘭。 睇唔起呀劉軒嘅，即係覺得佢係窮出身嘅，咁若蘭自己好似高人一等嗰種咁樣嘅。 所以呢呢、這個劉軒呢到最後其實係激將法嚟嘅，就猛話呢要我有女仔啊，我就揾呢个女仔出嚟啊！你好有钱咁啊，点啫？嗰个女仔系唔知边个女仔，我系同佢喺埋一齐啊，吹咩咁样？然之后就去揾呢个女仔，咁就打电话俾呢一条美人鱼啦，阿珊珊啦，咁打电话俾佢，终于，哎，佢哋嗰个计行通咗啦，即系纯粹系误打误撞，佢哋呢班好蠢嘅美人鱼咧就咁样就完成咗佢哋原本嗰个要使嘅呢一计啦，就系、搭上咗呢个刘谦，咁呢个刘谦就即刻咧就话我十分钟之后嚟揾你，点知嚟到嘅就当然唔系刘谦啦，原来只系一啲嘅佢嘅保隨從啦，啲保安啦，然之後呢啲保安咧就接阿珊珊走啦。 咁接呢個珊珊走咧，呢、這個八爪魚咧， 阿八哥 係阿八哥就俾咗啲嘢佢，就喺個袋入邊啦。其實係一啲唔同嘅兵器啦，包括有海膽啦，同埋用啲唔知咩骨做嘅一把刀仔咁樣啦，同埋有啲毒啦咁樣。 因為佢目標係去刺殺呢個藍天燈，佢哋唔使開發佢嗰個地方。係 啦，冇錯啦。咁如是者呢個珊珊就去到咧，就接受唔同嘅即係檢查啦。咁點知咧，金屬探測器就探測到佢哋腳有啲奇怪，好彩係撳釘嚟嘅啫。咁佢到最後佢真係入到去劉軒間房，但係其實劉軒唔係真係諗住要同佢去街同佢即係喺埋一齊噶嘛。點知就嗱林就打翻佢走，純粹係諗住激個藥欄啫嘛。咁好好彩咧，呢、這個珊珊就匿咗喺個辦公室入邊咧，到最後就係用啲唔同嘅方法啦，可以話暗殺佢啦，想暗殺佢啦，攞嗰啲咁嘅海膽掟佢，點知又掟中咗自己啦。即係呢啲就係典型啲周星馳式嘅一啲，係啦，用咗十萬次噶啦。OK， 你都係主要係睇下嗰啲主角點樣好笨咁樣殘害自己，然之後我哋就笑佢，即係又唔可以出聲，又俾人殘害，呢啲好典型周星馳 功夫嗰一套咯，掟飛刀嗰場係一模一樣， 好多次噶啦。OK， 咁到最後佢行刺亦都係唔成功啦，然之後劉軒亦都係走咗啦，但係佢係死纏住劉軒。呢、這個劉軒亦都覺得喂你做乜嘢啊？然之後我話唉，好多謝你嚟啊，咁啊俾十萬蚊你走啦咁啊。佢又唔肯走喎，十萬蚊佢唔要錢喎。哎，我俾咗十萬蚊你啦，我知道啦，你又受好多苦啦，哎，算啦咁樣。佢都係唔肯走喎。咁點知咧喺講話嘅時候咧，突然間呢個藥蘭啊出現啦。咁呢個藥蘭啊出現咧，突然間劉軒又表現到好似同呢個珊珊好恩愛咁，然之後話好啊，我哋而家去街啦咁樣。咁呢個藥蘭當然佢係激到個藥蘭啦，但係其實佢都係唔係想同呢一個珊珊出街噶嘛。點知呢個珊珊到最後話我係做雞啊咁樣，咁佢話你係做雞咁樣，佢話係啊，我真係做雞噶，你要唔要試下咁樣？點知佢真係帶咗佢咧，就係賣燒雞嗰度。然之後呢個劉軒去到咧，真係試佢食嗰啲燒雞咧，就真係好好食喎。然之後食咗好多隻燒雞咧，然之後同佢喺嗰個好似一啲即係遊樂場咁樣啦，大排檔咁啦。然之後就陪呢個珊珊咧，就玩咗一晚，咁啊好開心啊！到最後呢一個劉軒亦都話：，誒、哎，我真係好開心，咁啊我都冇嘢可以俾到你啊。跟住就寫咗張100万嘅支票俾呢個珊珊。點知呢個珊珊咧，禮手就抌咗落去個火爐度，就燒咗。就我唔係要錢啊咁樣。咁呢個劉軒係覺得好奇怪啦，呢個女仔，哇！竟然有女仔，真係可能係第一次嚟啊！就係有女仔賣佢身，係唔係為咗錢嘅？因為呢個珊珊猛咁話，我覺得你好靚仔啊咁樣。然之後佢又唔知呢個女仔究竟係乜嘢嘅來路啦。到最後佢就送呢一個珊珊翻屋企。咁去到門口，大家都即係阿八哥同埋其他嗰啲嘅美人魚咧，都見到咁嘅狀況咧，就喺屋入邊埋伏啦。然之後就等呢個劉軒入嚟，諗住呢個珊珊一定會用美人計就引佢入去啊嘛，係咪？咁點知去到門口咧，呢個珊珊拜拜棒閂門喎、哦。咁劉軒就企咗喺出邊。原本劉軒亦都諗住，喂，從來冇咁樣嘅情況噶嘛，因為喂有女仔帶佢翻屋企，梗係真係翻屋企噶嘛，係咪？點知佢真係閂門喎、哦。呢、这個劉軒就更加覺得奇怪，呢、这個女仔究竟係點啊？但係呢個珊珊入到屋企，我哋亦都可以估到啦。呢、这個珊珊入到去咧，其實咧。第一佢係即係唔忍心殺呢個劉軒啦，第二就係佢已經有啲感情，真係鍾意咗呢個劉軒啦，咁啊點算呢？但係佢哋諗住要暗殺呢個劉軒嘅呢個事件呢係冇完結到㗎。咁如是者呢，呢、這個劉軒同阿珊珊啊繼續出街啦，又去嗰個日本料理嗰度啦，因為阿八哥就曾經被人見到佢，唔知點解地下有啲八爪魚嘅須啦，就話、哦、我啱啱捉到啊，新鮮啊嘛咁樣。點知去到呢一個咁樣嘅日本料理度，亦都係俾人見到嗰啲八爪魚須啦。 本來佢係想佢係出手去殺啊劉軒，點知突然間有啲保鏢喺側跟出現咗，咁所以佢唯有就真係 真 係 煎八爪魚啦，就係側邊有兩個廚師走出嚟，就係斬咗佢嗰啲八爪魚須落嚟咧就。煎佢又係呢啲好自殘式嘅呢啲笑位啦，咁然之後就試完一輪呢個八爪魚就噴墨，跟住就消失咗啦。咁就如是者亦都係刺殺唔到劉軒嘅。咁但係呢個事件咁樣繼續發展落去咧，就係呢個八哥已經發現咗，就係呢一個美人魚咧，其實阿珊珊咧就係應該係動咗情啦。咁所以就冇辦法再執行呢個咁樣嘅任務啦，就係國產007咁樣啦，係咪執行到佢嘅任務啦？咁但係那邊商咧就呢一個咁樣嘅發展計劃係真係要繼續發展噶嘛？咁喺咁樣嘅情況之下，點知好衰唔衰咧？呢個劉軒咧，因為我唔知佢掛住珊珊定係點樣啦，總之就走上門揾阿珊珊，一開門。一屋都係美人魚，大佬仲見到阿珊珊咧就係有條魚尾嘅， 咁原本咧呢啲美人鱼咧就是、教室佢捉咗呢个啊刘谦噶，点知阿珊珊咧为咗救佢咧，竟然系斩咗八哥啊，又另外一只脚落嚟， 冇乜脚剩， 咁已经冇乜脚剩噶啦，佢已经由一条八只脚嘅八爪鱼变到可以着裤噶啦嘛，系咪？咁咧就呢个刘谦真系走咗，佢真系走去报警啦，同人哋讲话有美人鱼啦，咁嗰两个差人当然就笑佢啦，咁但系佢翻去咧就真系开始喺度谂，喂系咪真系有美人鱼噶？同埋因为呢个青罗湾咧，佢哋一路都系话有啲奇怪嘅声噶嘛，咁佢就有理由相信嗰啲其实系美人鱼嚟噶嘛。咁而呢样嘢咧，佢就开始咧就令到佢原本嗰个咁样嘅计划咧就却步啊。但系呢样嘢到最后点知好衰唔衰咧，就真系俾若兰知道咗。咁而呢个若兰咧，同埋一路嗰个有个外籍嘅工程师咧，就系、是、一路研究嗰啲星粒啊点点咧。原来佢咧一路都系一个美人鱼嘅即系 fanatics， 即系一个狂热嚟嘅。咁佢咧知道嗰度有美人鱼咧，即刻就佢哋就全运就谂住要去捉晒嗰啲美人鱼啦咁样。而另一边厢刘谦咧就发现自己原来系真系中意咗珊珊啊嘛，所以就要想办法救佢。咁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咧，但係又塞車喎，因為你知道內地有啲城市嗰個塞車情況好嚴重啊嘛。咁佢又去唔到，好彩佢喺街上面就遇到嗰個咧有飛行器嗰個富豪，就即刻就買咗佢嗰個飛行器，然之後就一個人就 係 Iron Man 嚟嘅，係 Iron Man 嘅飛行器咁樣，就飛咗去即係現場就諗住救阿珊珊啦。雖然佢都做唔得啲咩出樣，到最後亦都身負重傷，但係到最後佢真係救咗呢個美人魚，亦都係將美人魚咧放翻入去個海入邊噶。咁原本呢個珊珊都係逃走到，但係都係經過一輪嘅惡鬥啦，到最後佢真係逃走到啦。而到最後咧，差人亦都嚟到咧，就拉曬呢班唔知做咩咁重裝備嘅，有非法槍械嘅一班人啦，咁就拉曬佢哋走。而到最後咧，個故事嘅尾聲咧就係劉軒咧已經啊冇再搞地產啦，佢將好多錢嘅捐咗出嚟就係做環保。而到最後咧，亦都呢一個因為攞咗佢嘅獎學金嘅呢個學生咧，就嚟訪問佢，就係話：咦，聽講係你識得啲美人魚嘅喎，你係咪啫？你講俾我聽啦。咁佢話冇喎，冇美人魚嘅喎。咁啊，佢話：喂，唔係嗰次話傳聞咧，就係你咧，因為你見過美人魚啊，所以咧你就而家就搞環保啊嘛，點點點啊嘛。 有張相俾佢睇。 係有張相俾佢睇嘅，咁樣就係話因為咧臨尾咧嗰條美人魚爬上岸嘅時候，就俾嗰個館長啊咁啱喺嗰度擺檔咧，就影咗張相。佢話係咪真係有美人魚啊？佢話冇美人魚嘅，同埋喂，聽講你自从嗰件事之后就单身，其实你是不是有啲咩啊？咁样佢就话我唔系单身啊，我有个女朋友，跟住叫个女朋友出嚟啦。点知呢个女朋友咧就 系 珊珊，咁呢个珊珊咧已经真系可以话系化身成为一个人啦，而家就快快乐乐咁样同刘谦生活落去啦。咁啊，故事亦都系咁样完咗啦。 间唔中仲去旅行，落海底度探险添。 系啊，到最后就有一场 CG 嘅戏，就系佢哋两个就系咁样落咗去海底嗰度探险噶嘛。 劇之本这一份是劇本，劇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里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劇、舞台劇、电视劇、微电影，有戏劇就有它。劇本劇本，一劇之本。一劇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啱啱听完阿初咧讲美人鱼呢个戏，就咁听我哋就勾翻起好多个画面上面嘅，好笑。睇过嘅咧，应该一边听一边笑嘅。中间有好多位，譬如讲紧八哥， 好似我觉得个情节都几好啊，爱情、啊。 哦，咁俾你讲啦，哎呀，我唔讲啦，系。 不如我哋如果讲好笑嘅，有好多场口都好笑嘅。啱啱讲暗杀嗰场好笑啦，咁啊八哥。 暗杀场我真系笑唔出，因为太多啦，同埋我会谂起咧，如果周星驰自己做可能好笑啲嘅，但今次做我就嗰场我就冇笑嘅。 其实八哥嗰两场暗杀我都觉得系有少少夹硬嚟 嘅。点解我睇完嗰出咧，跟住夜晚黑我翻喺屋企睇电视啦，啱啱做紧整蛊专家 ，exactly 就有一场系咁样。 系啊，都系嗰啲嘢嚟嘅，其实呢个真系太多啦，我觉得，即系我净系觉得个质素净系嗱，好简单啫嘛。我哋头先都仲提紧话功夫嗰场飞刀， 系啊，嗰场 你如果将嗰场攞嚟 compare 嘅话咧，你就会好见到当时嗰、那个嗱，第一嗰场戏咧，佢哋谂住系老远飞把刀埋去掟 阿包租婆， 阿包租婆，然之后就走噶啦嘛。佢哋系纯粹谂住咁嘅啫嘛。喂，而家佢入嚟谂住暗杀佢，即系四野无人。佢匿埋喺个台底度咩暗杀啫？佢行出嚟嗱林怼死佢啦！即系佢咪喺度跳舞嘅，无啦啦自己喺度唱歌跳舞嘅。佢嗰个唱歌跳舞，然之后攞把刀又刉到自己嘅手噶嘛，珊珊。 嗰、那個係完全咧係為咗一個喜劇需要咧咁樣做出嚟。 我又覺得咧，因為許依國佢唔係一個人嚟噶嘛，佢係美人魚，即係佢係佢唔熟悉呢個世界，佢係比較善良嘅，所以我都可以理解佢點解係佢嘅處理方法咁樣。 可能我理解唔到蠢嘅人啦、啊。 佢真係 對我嚟講係難 的。真善良咧，係咪啊？你係你俾呢個世界污染咗啦，人間嘅世界。 唔係嗰班人魚的確係比較天真嘅，佢哋真係諗住我俾咗個電話阿劉軒，劉軒話我會打俾你㗎。得噶啦，你走啦。跟住佢哋話得噶啦，佢應承咗我噶嘛，所以佢係會打俾我嘅。佢哋真係 只不過我覺得佢嗰個設 set up 咧，呢個設計實在太多，已經重複。但係我覺得佢要諗下第二樣嘢，就即 有啊。佢畫人魚嗰一個，嗰兩個差人嗰個都好笑。不過就會唔會覺得係即係其實嗰一場你抽起成場都對個故事係冇乜關係噶嘛？但係就係好笑咯。 即係報警嗰場。 報警啊！嗰、那個差人係咯，喺度畫人魚。 佢但我都覺得佢又唔係嘅，佢可以表示咗話劉軒即係嗰種，即係因為佢有過度噶嘛，佢又好驚、好抗拒，即係想捉佢哋。到佢點樣去後嚟發現都係唔得嘅，我都係要我係中意佢要救佢。咁佢都中間要有啲過度嘅，咁佢選擇咗呢一場戲。 同埋嗰個如果喺個推進上面咧，有一個幾緊要嘅，就係、是、即係如果佢真係發現咗美人魚。佢做啲乜嘢 step 去到佢到最後嗰步，而佢選擇咗其中一樣嘢，佢做咩？佢報警啊嘛，而報警冇人信佢嘛，亦都令到即係個戲嗰個整體嗰個 reality 係成立咗某啲嘢嘅。咁呢個其實有某一個喺個架構上啊，又唔至於係必要性，但係係有佢嘅重要性喺度嘅咯。 咁但係成個故事整體嚟講，我就會覺得係好似一個童話故事咁樣，條線係好簡單嘅，係咩？ 唔係，但係頭先阿初你話佢有邊啲位係即係佢你覺得佢係鋪咗嘅，但係最後冇嗰啲係咩？ 嗱，唔至於係鋪咗嘅，只不過係可能係我自己一廂情願嘅啫。嗱，第一樣嘢就係、是、如果你而家咁諗嘅話，一開始嗰個四爺啊，徐克做嗰個四爺，我嚟做咩㗎？ 哦，去客串嘅， 你话帮我听我嚟做乜嘢？ 但系嗰个 Iron Man 有啦，佢身边有用得着啦，系咪？ 所以点解我就系话徐克嗰个角色有可能嗰度系铺咗啲嘢？嗱，点解咧？嗱，我系有我嘅睇法嘅啫，大家听完唔同意算数啊，系咪？点解佢要写徐克嗰个角色一入到嚟就话，哎呀，你蚀咗200亿，等我哋可以赚300亿，你真系一个伟人，佢要咁好人啊？即係佢嗰個角色好明顯係賤人嚟噶嘛，即係佢講一句咁嘅嘢，好明顯係賤人嚟噶啦。但係佢個 behavior 係一個好好嘅人嚟嘅、然之後佢將所有嘢就交咗俾若蘭啊嘛。嗱，除咗令到呢個對白唔使俾若蘭講，同埋我哋見到原來佢係咁樣財雄勢大，有個叫做四爺嘅人之外，其實呢個人係完全冇存在價值噶。佢可以係任何一個其他嘅角色。原本我係以為呢一個咁樣嘅四爺，佢係鋪排緊，應該到最後若蘭嗰度搞唔掂咧，有一個大啲嘅 force。有一個再大啲嘅 power 喺後面走出嚟。如果呢個位嗱，我而家亂咁噏嘅咋，我唔係話咁樣就會好啲啊。我而家亂咁噏，純粹係如果我係編劇，我亂咁噏。如果呢個四爺真係佢有一個再大啲嘅勢力，而若蘭呢個角色佢有多啲好人嘅成分，而唔係純粹一個壞人，我就係諗住要整死曬嗰啲美人魚報復。我而家係純粹為咗錢，我根本都唔係中意劉軒嘅。而呢個若蘭係多啲係中意劉軒。而佢到最後有多一啲嘅善良，冇咁大嘅一個狠心，而到最後係四爺出手嘅話，咁四爺嘅角色嘅存在咧就會有力啲，同埋有必要性啲。如果唔係嘅話，何不直接將呢一件事抌咗落去呢一個若蘭度，令到佢即係整體性啲咯？佢就係成嚿嘢，就係佢望住錢，望住 profit， 佢唔係真係咁中意劉軒嘅，純粹係為咗兩個人，純粹係為咗搞呢件事。而家令到若蘭個角色咧。模棱兩可㗎，其實 若蘭嘅角色模棱兩可， 模棱兩可，我認為嗱，我而家問一條好簡單嘅問題，究竟若蘭係唔係中意劉軒嘅？ 我覺得佢未必係中意佢，但佢係覺得自尊心受損啊！呢樣嘢好重要，我覺得最重要係呢一樣嘢，即係你點解中意嗰個都唔中意我？我咁樣嚟即係。啊！瞓埋上張牀係嘛？係啊，瞓埋上張牀，我覺得係呢一樣嘢最重要啊！ 我同意啊，而家喺個戲入邊呢樣嘢係最重要嘅，但係亦都係因為咁咧，令到呢個角色咧。好錢啊！嗱，當然啦，佢作為一個功能性嘅配角，其實佢係功能性配角嚟噶嘛，我唔知道大家明唔明我講咩啦。佢作為一個功能性嘅配角，佢其實最重要係咩？係一個 catalyst， 佢係一個催化劑，令到阿劉軒會走咗去同阿珊珊喺埋一齊嘛。佢係個推動力嚟嘛。如果唔係咁樣情況，佢唔會走去嘛。同埋佢亦都係嗰個財團啦，後面有單生意點點點啦，亦都係到最後嗰個最大嘅 antagonist， 因為佢到最後就係去殘殺嗰啲美人魚嘅最大嘅 force 啊嘛。 咁佢係功能性上係 serve 咗好多嘢，但係呢個角色嘅淺薄咧，即係我覺得係好淺薄嘅，而家係我認為係其中一個敗筆嚟嘅。 佢係文字，又係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而家个戏咧，其实如果将一啲我哋认为冇咁必要嘅笑料、冇咁必要嘅抽翻出嚟嘅话，我估呢个戏一个钟大半个钟应该要完得噶。而家咧，成个戏我认为系， 即系而家都系得个半钟到嘅啫， 个半钟头到。 我就系觉得系一个钟楼下，一个钟楼下。其实呢个戏应该系一个钟楼下嘅， 因为佢故事本身真系好简单， 太过薄弱啦。我之前觉得系薄弱 啊，我觉得几好睇喎又。 我唔知道啊，我自己睇完，我老實講，我唔特別覺得好睇嘅。我唔知係因為我對星爺嘅 expectation 高定係咩啦。嗱，我要搞翻清楚，我對星爺嘅 expectation 高咧，係喺個喜劇嘅呈現上面。係 OK， 劇本咧，老實講，如果我哋睇翻《功夫少林足球》嘅話咧，甚至係《西遊》之前嗰套啦，《降魔篇》呢三套咧，你見到佢嘅劇本上，不論係佢個 message 啦。或者係佢個劇本個古仔個架構係完整啲啊，豐富啲啊，但係好明顯美人魚咧，成件事咧係鬆散啲同埋單薄啲嘅，即係喺一個咁樣嘅情況之下，我認為個劇本第一，我已經係覺得個劇本已經係冇咁好噶啦。第二就係我哋頭先已經講咗，有某一啲所謂周星馳式嘅笑料咧，有某啲咧其實係我唔知係究竟係我哋已經睇厭咗啊，定還是係啲咩原因啊？即係究竟係我太過俗世啊，定還是係我唔夠天真啊？ 但係鐵板燒嗰場，我覺得佢幾好笑喎。 係好笑，但係又係冇必要性噶嘛？點解佢唔即刻走啊？點解佢唔即刻走？因為轉身走，佢嗰下已經轉身走噶啦。其實可以點解佢到最後佢走係咩？係噴墨啊！即係當然佢係嗰個角色係噴墨 啱。 我同意啊，嗰個角色嘅設定佢咁樣做係好啱，但係嗰啲友仔又冇再跟進呢件事嘅喎。嗰人消失咗，就咁突然間噴啲墨，無啦有啲八爪魚，你唔覺得奇怪嘅咩？嗰陣時又不了了之嘅喎。 可能佢有跟進到，追唔到佢花大，佢估唔到佢唔係人嚟噶嘛。 我知，我哋點講都得，講估冇得博估。但係嗰一場戲，如果佢入嚟暗殺佢嘅話，即係我想睇佢點樣暗殺佢嘛。到最後同之前嗰一場喺台底阿珊珊喺台底嗰場一樣，就係點啊？佢用咗個唔應該做嘅方法，無啦啦俾人折磨咗一段，我哋笑佢好慘咁樣，唔出一聲俾人折磨。呢、這、一個其實係咩啊？其實你睇翻就係、是。菩提老祖啫嘛，菩提老祖攞隻手俾人燒啫嘛，又係你睇下燒到窿啦，係咪？又係嗰個嚟啫嘛，其實都係同一樣嘢，就係、是、有個人受緊折磨，但係佢唔可以出聲，仲要硬著頭皮咁俾人折磨，然之後我哋笑佢唔可以出聲，呢一招重複咁使用，而喺嗰個戲當時我唔認為有必要性啊。 但我覺得，但係我想呢個一種笑法咧，因為佢其實如果淨係出呢場，可能反而冇咁好笑，因為佢之前已經做過一次，即係喺呢個戲裏面咧，咪之前即係嗰個八爪魚已經係。即係帶阿珊珊去， 俾個書包阿珊珊嘅時候已經有一次， 佢係啊，佢個送佢走嘅時候已經係啦，即係已經係有一次。咁呢個第二次，我喺度諗咧，係咪咁樣重複兩次先至會咁好笑咧？去到嗰個位，我唔知啊，即係我即係笑劇，我唔知係咪咁。我都喺度諗緊，係咪因為有之前嗰一次佢已經俾人哋攞過， 即係同一招已經喺同一個戲入 面已經出現 咗。係 啦，係咪咁樣？ 係 啦，到第二次再一次鐵板燒嘅時候，你會覺得更加好笑咧？我有少少覺得可能係咁樣， 同埋嗰個對我嚟講咧，嗰兩個位咧，直情係action pause 嚟嘅，直情係 action pause。點解係 action pause 啊？第一次珊珊上車走，珊珊上車走，嗱嗱臨佢就要想辦法，佢俾低佢任何嘅 暗殺 武器，佢走得啦嘛。而家突然間嗰啲咁樣嘅保安及啲咁樣嘅隨從走嚟喺度同佢講嗰幾隻八爪魚鬚，搞咗嗰度幾分鐘喎。其實 action pause 嚟嘅，那個戲係停咗噶。跟住去到煮八爪鱼嗰个铁板烧嗰个，某程度上都系 action pose 啊，因为八爪鱼已经冇嘢可以做啦嘛，佢除咗喺度俾人任由宰割，你冇见到佢喺嗰个俾人任由宰割嘅过程之中，佢继续谂方法去刺杀刘谦噶。 action pose 嚟㗎嗰兩個位， 但係咧係咪好難平衡咧？因為如果譬如我睇啦，我記得上次睇西遊啦，或者功夫啦，其實我係覺得整體冇咁好笑嘅，真係。即係我覺得可能少林足球係平衡得比較好嘅，即係又你會有覺得好好笑，但係又即係有個劇情又好。但係呢套反而咧好似輕鬆啲啦，冇咁多嘢。但係你好似睇完係即係似翻啲佢最早期嗰啲咧，即係簡單啲嘅故事咁，但係好笑。 我再即係所謂總結一次，我都係講翻頭先嘅。所謂總結一次我嘅睇法咧，就係、是、第一就係我自己啦嚇，我唔係話大家都要咁睇，我自己就係覺得嗰幾個頭先提有提過嗰幾個笑位咧，有啲我睇悶咗啦。我真係覺得，咦，又係呢啲嘢啊！即而我唔係突然間覺得喺嗰樣嘢嘅呈現上面，仲諗到啲咩新嘢？即係譬如我哋講翻飛刀，飛刀佢個呈現上面，我覺得佢好勁，佢諗到插翻入去。我永我真係諗唔到啊！我真係嗰下我真係完全情理之內、意料之外。但係喺而家你睇呢兩場咧，都仲係一啲我覺得相對地。意料之內嘅，相對地，但我唔係話佢真係我都諗到啦，我唔夠膽咁樣講啊。第二樣嘢就係我依然係執著，就係其實個故仔真係太過單薄啦。你睇下去到臨尾嗰個位，嗰個咁樣嘅科學家，突然間話：哦，佢係美人魚嘅一個熱愛分子嚟嘅，突然間佢就變身，然之後就攞槍出去。嗰、那個位真係懶得太緊要啦。 呢個係咪就係你所講 God from the Machine 嗰一個？ 嗰、那個係有少少 God from the machine 嘅，即係佢喺嗰個位突然間已經鋪排咗，嗰、那個人已經喺度啦。嗰、那個人係就喺啊，係幾 handy 幾順手嘅，佢就喺隔離。哦，佢一聽到美人魚，佢就即刻立槍去追殺㗎啦。同埋佢作為一個你話係科學家，佢一佢就開槍掃射、那個、 因為我哋以為佢會捉佢哋多過係想殺死佢哋嘅，應該係，但係佢嗰度就變成咗殺死曬佢咁。 即係嗰個位，我覺得係好明顯有啲嘢為咗嗰個所謂嘅戲劇效果。就係、是、令到嗰度有一個好大嘅衝突，即係你諗下，如果嗰個位佢唔係入去殺佢嘅，係嗰度係變成咗好似 Toy Story 咁一個大嘅追捕嚟嘅，然之後追住佢，然之後要想辦法唔俾佢知道，然之後要捉到，其實嗰度都可以有戲做啊。但係而家咧就係好明顯嗰個位好似想埋尾咁啊！喂，個戲已經單薄，但係佢仲諗住想埋尾。 我都幾中意佢做嗰幕嘅，不過我覺得佢前邊嗰樣嘢可能要再睇下點樣可以令到係呢班人係好想殺曬。佢哋即係我，因為我覺得我睇嗰場嘅時候，我好有覺得佢係想做到咧，因為佢個戲一開始嘅時候就係做嗰啲 紀錄片啊， 係紀錄片嗰啲海豚海豚就俾人殺啦，即係圍捕就係咁殺。咁其實人類做嗰啲都係冇乜意思，都唔知點解。咁我覺得佢好想做到嗰個效果出嚟，係去即係 compare with 嗰個真實嗰樣嘢。咁但係如我都覺得係我哋，因為我哋睇嘅時候都會覺得你呢班好似應該係去捉佢哋翻嚟研究多過係去殺死佢哋啊。咁如果佢係想去做呢咁殘殺咁樣嘅，咁佢係咪要前面嗰度可能佢要再 變咗 佢設計多少少擺多少少嘅落去咯？ 唔一定使，因為佢有一個好重要嘅 energy 喺度咧，就係阿若蘭啊。佢一聽到嚇、啊，你揀條美人魚都唔揀我，佢有一個好大嘅仇恨喺嗰度嘛。嗰、那個其實夠力嘅，再加埋佢係老闆嚟啊嘛。但係而家喺個故事嘅推進上，佢跳咗個 step 啊。點樣跳咗個 step 啊？如果佢哋一去到嗰、那個科學家一聽到話，哎呀有美人魚啊，哇！我哋要想辦法可能捉到啲啦，我唔知啊。嗰啲人係咪識講嘢？原來佢同我哋溝通到喎。喂，咁就好大發現啦。佢好好咁樣去保護佢，然之後喺中間度可能再出一啲亂子，跟住去到就係呢一個可能個科學家都死埋，甚至係阿若蘭係。突然間殺死咗個科學家， 已經好啲係。 其實已經好多啦，但係去到嗰個位置，突然間其實係直情唔合理啊！你諗真啲。 係呢、這個就係我頭先所講，因為我哋大家好似似乎都覺得佢應該，佢哋好似都似乎應該係捉佢翻嚟研究。 我亦都係認為佢似一個童話故事咧嘅一個大問題。所謂似童話故事，我認為有啲嘢太過覺得。順理成章咧就去咗，冇問到因由。喺嗰個位，我覺得太大問題啦。其實真係太大問題啦。嗰個位，如果 睇嘅時候我都覺得係唔合理嘅，直情係 唔合理，梗係唔合理啦。嗰、那個位突然之間，即係仲要係佢已經有兩個美人魚標本喺入邊噶啦，即係佢知道真有其事，佢都研究緊。而嗰兩個係死喎，如果而家有生嘅仲得了，仲要一次過咁大批。 因為佢哋出動嘅時候都係話要揾生嘅樣本噶嘛。 係咁，其實呢個位照計又唔係好難搞啫，嚇。即係點解周星馳都會失手咧喺個位？其實係乜？佢嗰度做少少嘢，其實應該唔係咁複雜啫，照計。 我都覺得係啊，所以點解我咪覺得個戲唔好咯？即係我好簡單啫嘛，我已經講咗啦，我對個戲個評價。 但係我都明白係啊，但係咧，係真可能咧，係咪我哋而家嘅？ 要求高啲。 好難睇到一啲，即係講真的，我哋覺得真係好笑嘅戲啦，已經咧。即係 我唔係覺得佢唔好笑。 唔係啊，唔係我嘅意思係話，所以點解咧，即係會覺得你可以幾好笑，就已經好容易咧，就我收貨啦，即係咁樣啦。因為而家你諗下，我哋即係一年， 即反而要求低咗。 笑戲可以睇，即係。睇翻又不停就係重複，即係之後生次。 我諗咁樣嘅，我自己睇關於所謂戲劇啊，或者喜劇唔係戲劇啊，喜劇或者係笑料，我自己有一個咁樣嘅睇法嘅，就係好老實講，而家我哋睇《查理卓別靈》啦，我哋攞翻《查理卓別靈》出嚟睇，我哋唔係覺得唔好笑嘅，但係如果有人重複做呢樣嘢，再做多幾次嘅話咧，我哋唔會再咁受嘅。我哋而家入去，我哋睇到周星馳再做嗰啲嘢咧，我哋會有一個。即係所謂集體回憶，就係、是、啊，都係周星馳嗰啲嘢，我覺得好得意啊！呢、這個你係 OK 嘅，但係你試下，如果你係佢做多十套、廿套，都仲係用呢啲形式，你估到個啊有嚟啦咁嘅話咧，我哋都會嚟嘅。同埋仲有一樣嘢就係喜劇出現嘅模式咧，其實個 trend 咧係有嘢改變咗嘅。嗱，我哋在座三位，我哋幾個，我哋同唔同意一件事？點解會喺過去嗰十年會出現咗一啲嗱？我唔係話佢哋好定係唔好啊，即係譬如係一啲嗰啲咁樣嘅喜劇，譬如嗰啲咩《新扎師妹》啊，嗰啲好明顯佢嗰個喜劇嗰個模式咧係唔同咗嘅，或者係鄭中基一類嗰啲咩我要做 model 啊嗰啲，好明顯佢嗰種喜劇嘅方法咧係唔同咗嘅。你見到個 trend 嘅改變，甚至去到而家出現咗一啲咩咧？出現咗一啲咧，專登俾你睇 NG 嘅嘢，有冇、有冇留意啊？ 以前都有嘅人， 嗱，以前少啲噶，但係而家可以成個節目，即係特別係某一啲我唔點名嘅電台節目嘅一啲嘅廣播劇之類咧，係成件事你好明顯見到佢一路做緊，一路 NG 緊，但係照俾你聽，然之後我哋係照聽，然之後我哋照覺得好笑噶。我初初聽嘅時候，我係覺得有冇搞錯啊？但係唔係啊，係個世界真係喺度改變緊。是喜劇的出現的模式是真的在改變，我們都在想找這些新東西，而即在這樣的基調之下，我自己去看周星馳的喜劇呢，有某些東西當然是長青的，但是我們在他身上如果再是只是重複地看某些東西的話，其實我們大家都會來的，我挺肯定。 不過我覺得他仍然為什麼可以這麼犀利呢，票房起碼就是因為他都仍然揸緊一樣東西，就是他都仍然是很貼地啊！即係佢仍然係講緊一啲即係大家都會仍然係有興趣，或者係大家都會關注緊嘅一啲嘅話題，或者佢都係幫緊弱勢嘅人去講嘢。我覺得係啊！ 你問一下所有人買飛入場究竟係因為乜嘢？ 唔 係 啊！ 我完全 唔係我嘅意思係，唔係我意思係話，你睇完佢嘅戲，點解你會中意多過其他，譬如或者《西遊記》啊，同時嘅時候，係因為佢某程度上佢講係，尤其是而家中國嘅觀眾，即係點解佢哋會始終都係最中意周星馳，就係因為佢唔係突然間離開曬地講一啲完全唔關事嘅嘢，而佢講緊嗰樣嘢仍然係大家。那個當下是有感受的，而我覺得這件事是重要的，作為喜劇多。 我不夠膽評論這件事，我不肯定了，亦都即我沒有任何資料去支持我。但是如果我們純粹以那個票房收益來說這個電影是成功還是不成功，我覺得絕對不公平。因為周星馳效應，只是講話俾你聽，周星馳有套新戲上，我話俾你聽係《美人魚》。你諗下《美人魚》嘅宣傳做咗幾耐啊？由當日 casting 開始已經做緊啦，到今時今日佢賣到，唔係因為個戲好唔好啊？ 但是你要明白，但是上次西游他都一样是周星驰，但是都没有今次那么好的票房，为什么呢？即我觉得是。 我想当中呢有一些商业因素的，即是我亦都不是说很熟内地现在电影业的运作，我不够胆讲，但是很明显现在开始呢内地的电影业呢已经找到那些 formula， 究竟怎样做的电影呢会令到个票房呢是容易做。其实做了很多功夫在里面令到这套戏现在说破纪录，不通没有下一套戏可以破到纪录，只不过是下次之后怎样做。而大陆票房到最后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只要个人口去到某一个位，啲人嘅人均嘅消费去到某一个位，嗰、那个票房就会上到某一个位噶啦。 就算喺香港嘅票房咧，今次呢个戏都系好过佢嘅西游嘅。 我冇数据，我唔知道，我就当系。但系我亦都睇下，即系究竟你会唔会啲飞贵咗咧？啲飞都贵咗啦，即系入场嘅人次系咪真系多咗咧？我亦都唔够胆肯定，嗰啲我冇数据。但系我哋都睇下侧边仲有啲咩戏啫，即系好多其他因素嘅，我亦都冇办法评论。嗰啲啦，喺我哋嘅節目度，我哋可以評論嘅，我就好 focus 咁樣講佢個劇本，我真係覺得有佢嘅不足嘅地方咯。而家 好啦，咁咧周星馳嘅電影，大家中意又好，或者覺得又係咁樣橋段又好，點都好啦，咁大家都可以有自己嘅分析嘅。咁我哋今日嘅時間都差唔多啦，下個星期再同大家見面啦，拜 拜。 一劇之本，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